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 Hello,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上一辑上一节讲到就讲咗好多啊，李嘉耀。 我想插少少嘅，因为 你俾我讲埋一句先插少少， 唔好意思。 有成日都系 有抢麦啊， 唔系 我最好抢麦。因为要 我而家都戒咗啊，抢麦呢一 样 嘢。 你都捻翻捻翻嚟上一集先，就系讲咗好多佢自己本身喺呢个篮球嘅发展啦。啊咁啊，跟住你想讲咩？ 我想讲系因为其实就咁样嘅，难得就揾到李 Sir 喺度，因为李 Sir 对运动一个。体能啊，或者运动上面嘅，除咗篮球，佢对一啲体能或者其他上面运动嘅嘢都认识都几多嘅。 嗯， 因为我有佢喺度，我想分享少少，即系等佢分享少少啊。 系，唔好咁 讲。一啲一般运动员咧，或者一般市民，或者你中意做运动嘅人咧， 嗯， 对啲运动嘅误解，或者系即系。嗰、那個例如係咩咧？例如佢哋會覺得體能唔係咁重要啦，即係喺個運動上面，其實每一個運動其實個體能都好緊要噶嘛。咁但係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呢樣嘢噶嘛，即係打籃球咪打籃球，踢波咪就踢波咯，打羽毛球咪就打羽毛球咯。但其實喺個side track 去 support 你去玩呢個運動嘅，譬如你去練下體能啊嗰啲，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你練咗加咗一啲體能，同一啲而家新嘅。新式嘅體能一啲 training 俾咗你之後，你喺籃球上面嗰個分別有咩有乜嘢分別？ 即係好簡單，你而家南華嗰套同你以前 同你以前僆仔話僆仔好氣好力啦， 究竟 走嚟走 去，對於你嚟講作為籃球員有啲邊方面你覺得係幫助到，即係哇好唔同嘅，原來以前冇練到嘅嘢 都差唔多叫做接近退休年齡啦，退役嘅年齡啦。你其實一路 keep 住呢一個體能，可以 last long 係咪真係可以幫你 last long 耐啲咧？嗰個成個期限。 我諗先講之前啦，以前我諗喺其實邊有體能啊？我諗係即係好多都係靠自己天資多嘅香港人，即係你邊有話啊做一啲器械練習啊？我諗嗰個年代都未必興話你去健身室去做啲嘅練習，就算去。有冇人教你呢？ 冇， 可能你啲师兄啊，或者你啲队友啊，可能都十个九个都唔识做嗰啲练习，咁变咗你喺个嗰样嘢你就唔会留意啊。我唔需要怪体能啦，可能我天生我自己跳得高嘅，咁 同埋天生大力啊， 系啦系啦，即系呢啲一定有啦。讲真，你 NBA 都有啦， 即系靠天赋啦。 系啊，好譬如你卡达个鬼佬嚟啦，点解佢特别跳高啲啊？咁 系 有啲天赋系有啲紧要啲啦。咁喺以前，我觉得个天赋会比较重要啲嘅，系近呢几年开始真系有个体能教练啦，首先第一样嘢，如果有佢喺度，我谂我自己都可以挨多两年。 嗯， 系啊，因为佢可以延长到我喺体力量啊，或者系一个 耐 力啊，系可以延长我可能我而家讲真，可能而家真系挨唔到四十分钟。 嗯， 可能佢喺度，可能我本身之前只有十分钟，其实佢今年呢两年嚟咗之后，我可以提到可能廿几分钟都可以打。可能咁你。嗰廿幾分鐘梗係要一定要一個100% 能量啦，你唔好話我得你捱40分鐘可以㗎，可能廿分鐘喺度 hea 住行啊，咁你一定係大捱到40分鐘啦。咁佢嚟咗之後，其實係我體能你話再一個突破係冇可能嘅呢、這個係，咁邊有可能啊？講真，我都一個年唔係細嘅年紀啦，咁樣。 因為其實有人咧問嘅，我睇我個朋友問咧就話，因為你打幾年啊？十幾年啊？ 我打今年第18年， 十八年 甲組， 18年啦。咁其實以我識你咧，你而家都 keep 得叫做好 fit 啊， 好 fit 嘅， 非常 fit。 咁佢話喂，點樣可以將即係18年啊咁耐，你仲 keep 得到，即係有咁 乜點傷喎？ 咁嘅狀態啊，起碼咁傷，你咁多年有冇特別好嚴重嘅傷患啊？ 咁都有嘅，其实前年不过嗰个就唔关喺个练，即系自己嗰、那个我身体可能系骨裂一种， 呢、 這个系唔关你个体能。 嗰、那个叫最严重啊，就停咗。 停咗我都成14个礼拜啊！ 你讲紧14个礼拜啫， 系啊，因为好长噶啦，14个礼拜对我嚟讲。 系，因为你本身冇点伤过啊， 未试过一个咁长嘅休息期啦，即系叫受伤期啦咁样。咁嗰个叫做长噶啦，咁即系。 暫時即係 touch wood 呢啲嘢就未到咁傷嘅，即 係我見你係即係呢幾年係有 fit 翻嘅，其實係。 呢兩年其實真係 fit 翻，我覺得都係靠啊，即係其實佢 個、除咗 阿 Will， 即係阿 Will 係一個佢會針對每一個人嗰個嘢去幫你改善個體能，因為佢每一次練習都有張紙 mark 住我哋做啲乜嘢。 即係其實用現代嘅即係嘅嘅訓練方法啦， 即係可能叫做一啲叫科學嘅 functional athletic training 啦 ，athletic training 啊， 係啦，一啲科學嘅體能去幫你去維持你嘅運動員身。挨啦咁樣， 但係其實我覺得嗱，呢、這個運動員當然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啦。但我有一樣嘢都覺得奇怪，十八年，其實我個心態咧，反而我覺得都好好十八年。你叫我玩樣嘢玩十八年啦，即係除非個興趣係非常之大啦嚇。即係因為我唔知，首先唔好講即係收入啦。你係咪因為你知香港其實 唔同啊嘛？如果你打工同你興趣，喂業餘真係純興趣嘅啫。 係啊係啊， 雖然都有啲即係有一個咩啦，獎金之類啦，但係你嗰個興趣係大過呢樣嘢啊嘛。 香港你冇好難做到一個全職運動員啦，你唔可以當飯食啊嘛。我就話你十八年，你點 keep 到呢個心態喎？繼續打落去定哇？有冇邊個時候會覺得喂？不如打埋呢完算啦，下年諗個第二啲嘢搞啦。有冇啲咁嘅時候咧？或者你十八年用咩心態你 keep 到，即係好，譬如你狀態好嘅，其實你有冇諗過，哇，繼續打佢打到真係打唔到為止啊？定 我諗佢都未必十八年㗎啦，佢嚟緊都會教波㗎嘛，一路落去。 我球員生涯， 球員其實我目標係想打二十年嘅，呢、這個我目標嚟嘅。 你挑戰高 啲喎，兩年 啫。你二十年，但係而家其實我再二十年，我諗我要過多兩年，過多兩年其實你話。三十七八啦咁樣，Grand Hill 都唔止呢個年紀啦。咁但係覺得阿 Will 呢個人嚟到之後係可以俾到個機會， 嚇 可以打到， 即係體能上嚇 我目標係二十啦。咁你話球隊唔要我就另一個話題啦咁樣。咁但係我希望自己係可以打到二十年。咁你話十八年悶唔悶？其實講真，對個波人十八年，其實調翻轉咁問啦。如果當我唔打籃球，我每晚一個禮拜嗰三晚或者四晚嘅練習，我會好空虛做咩咧？ 即係 我 依你做網台咯， 係啊，呢十八 係你頂個位， 頂你個位， 籃球絕地 係咯，又即係呢十八年，我每一個禮拜可能三晚至四晚去練波比賽，突然間你叫我唔練波比賽，其實都係有啲唔慣。 我諗都會 嘅，係啊，即係好，即係十日係啊，太長時間，即係我其實有時休季期其實。可能打到七月我哋完啦，咁啊可能休息一個月。佢一個月其實好開心嘅，啊即係休息啦咁樣。但一個月後 有啲寂寞啦， 有啲寂寞咯， 有啲手痕。 係啦，即係開始有啲手痕，都會落去打街場。其實我都好少，好即係一開季點會落街場啊？邊有時間啊？你我哋可能練四晚五晚波咁。 我記得我哋嗰陣時仲都會落去同你打下街場。 打街場，但係而家邊有啊？我講真，仲有咩時間？即係日都可能練波，仲打，琴日先打完啦咁樣。係啊，咁啊變咗即係可能唔練嘅，即係冇得打啊，有一種空虛。但係你話點解維係十八年？除咗個籃球之外，就喺籃球嗰樣嘢令我識咗好多朋友， 嗯，帶動到好多 生活。係啊，因為係啦，即係可能佢一個籃球其實幫咗我好多嘢，可能喺我嘅事業啊、工作啊，甚至乎我朋友啊，即係講真，我圍內嘅朋友。即係 我十 十 九個， 十個都九個都 係籃球有關， 都係籃球有關嘅。咁而喺籃球方面係除咗比賽啦，贏輸嗰種喜悦，喺練波其實都有同啲隊友一齊去夾一齊嗰、那個喜悅咧，係即係同我頭先講入香港隊一樣，係用錢買唔到。 嗯， 係啊，同埋喺我呢個我自己諗法啫，喺我仲可以打嘅時間裏邊，點解唔打咧？係咪撐到四十歲啊？我想打啦，有心無力啦。 嗯， 即係就算你想打。即係好似你想 Iverson 想打，我聽你嘅節目聽講過 係啊， 佢想好想翻 NBA， 但係都 真係冇辦法，可能年紀啦、傷患啦，即 係係 啦 係 啦，即 係球隊係 啦。當你停咗一段時間，其實你嘅體能係快過穿梭機跌得，尤其是即係當大家嘅年紀大嘅時候。 即係佢唔係由，譬如你八十格能源， 哇， 慢慢七十八、七十六，係一跌可能係跌到六十，跟住跌到四十。 跌四十，但你上翻六十係一件好困難嘅事。但係你一個後生仔可能好容易，休息一段時間，但你轉頭上翻就上翻嚟。但係佢個年紀，當你一停咗咧，其實好難 keep， 你即係 keep 翻可能你先係六十跌到四十，你一真係 keep 到四十，最多頂盡可以升到五十。 即係估計攤唔著。 係啦，你話想攤著。真係會爆計嘅，即係呢個年紀，即係講真，運動係冇得呃人嘅，真 係 係啊，真係年紀就年紀㗎啦，係啊，你唔好話啊，我仲靠老本，我經驗好，我打十八年， 個僆仔匿埋眼就過你啦。 嗯， 或者可能個僆仔就算唔係個速度過你，個力量都可能贏咗你啦。咁你有幾多經驗可以贏翻人哋啊？咁樣咁，所以當你我喺我度就係、是、啊，而家打啦，咁咪希望可以 keep 到打落去咯。你話點解我成日成日啲隊友都問我：哇，你咁辛苦啊！成日都又練三日波、四日波，再去兩日練體能啊咁樣。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呢樣嘢，繼續打落。咁啊 ，keep 多兩年咯。呢個我目標嚟嘅。你話唔得嘅，最後打到第十九年，我、哦、真係頂唔住啦，退啦。咁但係都希望可以打得一年得一年咯。 嗯，首先雖然節目未到尾聲，但係我都要講我希望啊，即係衷心祝福你啊，可以即係完成到呢個目標。 我覺得一定可以嘅。 啊，我覺得即係照佢而家嗰個訓練同埋嘅狀態咧，應該就唔難嘅，應該唔難嘅。 兩年好快過 啫。喂，同埋我覺得想問一下問本地啊，而家你籃球壇嗱，你打十八年，你覺得而家？你見到後生仔即係新進嘅球員，同你以前或者你做新進球員嘅時候，其實有啲咩最大分別啊？你覺得係譬如講技術層面會唔會係而家嗰啲好啲，或者態度上而家嗰啲係好啲，定係你哋以前嗰啲話好聽話嘅，而家嗰啲會唔會好中意即係跟翻自己一套？有啲咩分別咧？最大啊！ 反而我覺得，因為其實我都有教波，我覺得以前嗰個球員係個態度對啲教練係會比較尊重啲嘅，係啊，即係有啲新進咧，可能覺得自己啊，我都識啦， 唔使你教啦， 唔使你教，即係聽咯，聽嘅就左邊入，右邊出咯咁樣。但係舊嗰批其實都好 尊師重道啲， 我覺得啦，可能即係唔係淨係籃球嘅，可能其實而家你見喺學校都有呢樣嘢啦，即係以前講真，邊會夾老師噶、啊，即係點會老師講一句你駁翻十句啊？以前講一句即刻坐喺度企喺度俾佢罰嘅啫，俾佢鬧嘅啫嘛。而家就邊有呢個故仔聽啊？講真， 即係人嘅問題。 係啊，我諗係呢個即係最大分別啦。咁呢個技術嘅，而家嘅訓練模式係好過以前嘅，即係喺無論體能、資訊。即 係都係、啊、 所有嘢比我哋以前係好咗好多倍嘅，即係就算你唔睇你冇一個體能教練，你可以上到上網 YouTube 話睇大約點樣練啊， 係啊， 即係好簡單，譬如買條繩梯你都可以玩好多， 係啊，即係你梯 我哋邊識啊， 我買條梯我冇地方去睇到點做啊，而家你上網啊打個字就已經啊， 你都未必要俾錢， 係啦， 你起碼自己都有買到啲資料， 買到少少個概念啊，原來咁樣用嘅呢樣嘢咁樣，咁所以 即係你覺得佢哋而家新出嚟嘅球員。應該基本技術或者啲技巧上係比你以前，你哋以前係好嘅。 係啊，好啦，不過嗱，調翻轉咁講，以前我哋少咧，就會專注，即係每人都有個叫做 必殺技， 獨門武功嘅。 係啦，呢個 真 嘅。 玩 game 每人都有，但係真係有啲特別招。係 啦，即係好似每個功夫都有，每間嘢都有自己專項嘅功夫嘅。 食糊嘢㗎嘛。 係啦，你緊係食糊嘢嘅咁樣。咁但係你話而家就可能。啊，樣樣學下，我又學下帶波，我又學下後轉身，我又學下中鋒步，我又學下乜，又學下乜，咁變咗冇自己一個好強嘅項。譬如我以前可能我 正想問你嘅絕招係咩咧？ 絕招係爆籃咯。 我以前最叻係一轉身入樽㗎，不過而家 轉，唔係呢個係真㗎。 我知，咁但係跟住有下一個絕招㗎。 以前轉身扣籃，而家扣喉一轉身嘅。一轉身做咗兩項體能，一轉身就嘔啦，大佬。或者係個Jock Step 嘅左手勾手啦，咁呢個就即係比較之前苦練，我諗你唔會落街狂練一百次咯。咁我以前細個唔識啊嘛，係得呢一招咪狂練呢個動作咯，咁樣咁變咗可能 係 有個知嘅自己板斧。其實我啲隊友次次一見到個波，佢又做咗動作㗎啦，佢又做咗動作㗎啦，都知道曬。 掹唔到㗎，老實講，一出絕招就打數中啊嘛。 喂，如果香港我俾你揀咧，十八年嚟咧，或者再之前啦，你見過嘅。本地華人球員俾你揀三個，你認為最勁嘅古今中外，你俾你揀三個 最好啊！ 嚇，你心目中嘅 好啊，因為咧我哋香港始終冇高嘅球員啊，咁你話高嗰啲其實即係唔係唔好，不過我哋唔會主力喺高嘅球員，即係出路比較低啲啦。你講真，大陸 最高都係宋康啦，應該力量 係啦，我翻親大陸，而家啲十四五歲。都成七尺高， 七尺 嗰啲係應該未發育㗎嗰啲，係啊，因為七尺已經係好普通嘅嘢嚟。咁如果香港你話三個，我第一個我會選即係潘志豪嘅 ，OK， 係因為潘志豪係 正，我中意， 即係比較全面啊，即係佢帶得波啊，即係可以做個控球之餘，仲攻擊能力係 人品又好。 系攻击能力又攻击力又强啦，因为始终你控球嘅，咁啊变咗我攻击能力比较弱。 佢系打二三号位噶嘛？ 一号位， 一号位啊！ 一号位，佢嗰时佢都第一个叫做首个环打 CBA 嘅。 CBA 啊， 系啊，即系佢嗰时就揾佢都打一号位。咁呢个我因为我同佢喺永伦都共事咗都五六年啦。 五六年啦。 系啊系啊，咁跟住好似阿 Kenny 讲啦，咁我哋之前越早曾经都邂逅过一年嘅，系啊，都邂逅过一年嘅，一年后之后就大家各自。 佢哋掩饰唔到佢锋芒嘅。 系啦，即系其实一年我哋喺越早见佢嗰时都已经觉得佢哇呢条 已经唔系始终物噶啦， 即系嗰时见佢 C 哥啫嘛，即系靓仔真系 中仔中学， 哇见佢啲动作你见到哇超晒班噶咯。 佢系咪？第一個即係香港球員就去打 CBA。 CBA 佢第一個。 CBA 第一個。O K。 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首選係第一個。 係啊。第二位 咧？第二位，佢一講射波咧，即係個個都話啊，亞洲三分神射手翁金華咁樣，係咪先？即係邊個唔識啊？咁樣。即係如果我喺我嗰度咧，我就會中意胡國鋒多啲嘅。 系啊， 系啊，唔系话佢同我做队友，咁我同阿峰都做咗都五六年队友又， 即系 好多，因为我打咗好多队，即系两队都系大队咁，变咗同阿陈勇金华做过队友，因为小永伦做过队友。阿峰就因为始终点解我欣赏佢，唔系踩佢啊，佢唔高，系啊，即系佢即系矮得矮仔嚟嘅，即系讲真，佢 矮得五尺九到啫， 系啊，即系阿勇金华都成六尺高， 嗯， 咁阿峰只系个可能五尺九啊，即系掹车十啊咁样。但系佢做射手嗰个触觉系你，即系喺我同佢咁多年夹佢咧，系一个好夹。佢唔会话真系背书咁背去走啲空位，佢系睇住个敌人。 即系佢阅读球赛， 系啦， 好犀利， 系啦，佢阅读嚟走嘅。即系佢仲要一走出嚟，佢唔讲真，冇人知嘅。其实佢唔识针术嘅， 唔识针术， 系 同埋佢又冇手影足咧。 系啊，因为 我就系想话佢出手好， 佢出手好快。咁同埋佢真系一个好食脑球员，即系佢 触觉啊。 系啊，因为我打咁多年，其实即系衰衰噶啦，我香港最矮嘅四号位噶啦。咁啊，即系最中意 pick 佢咧，佢自都搵到食噶啦。佢唔会话啊，我 pick 佢，佢要黐住我个。其实佢睇住敌人去食 pick 嘅。系啊，咁佢会做用 pick 嘅时候用得好好。当弹出嚟嘅时候，佢嗰下起手，我谂你真系捉唔到佢手型。系啊，同埋当佢起 Q 上嚟，你真系停佢唔到。 佢最多入过几多个啊？我记印象中你讲过，佢最多入过几多个三分？一场波，好似喺内地系嘛？ 八个。 内地 系啊， 内地有一次同佢打个比赛，入咗三十几球 啊。三十几球，三十几球啊，即系八分嚟。 唉，差唔多八分啦嗰场。 对啲咩咧？ 对啲。咁大陸嗰啲唔係好強硬嗰啲嚟嘅，即係嗰啲人嗰啲 你唔好話強硬啦， 即係我係啦，即係廠隊， 佢係個人啦，佢話人都會擋一擋你啊， 即係正所謂我俾你淨係企喺度射， 我要企喺度射， 我唔需要敵人， 即係你起碼你仲要跑嚟跑去 走喎， 你要走下喎，射三十幾 入三十幾球，咁你話佢射咗幾多？唔會射八十幾球咁多啊，大佬，佢都射咗唔知四廿零球嘅啫。 佢 講真， 入三十球， 你一場四十分鐘可以起幾次手啊？ 系咯， 系咪先？ 我俾你， 系咯，我 俾你三十几球，三十球。 你队波五个人打喎，系咯，你起手， 唔得你起手嘛。就算我真系喂晒俾你打，你有几攻势打？讲真，即系我除非我佢真系无限篮板嘅啫，你射炒清我又即系帮你抢，炒清我帮你抢，咁你都入到先得噶，大佬。 我入三十几球，我想话 NBA 一场咧，啲 possession 咧都系最多有九啊几次啊，正常 系啦， 次啊。咁你起手三十几次， 四啊几次噶，炒嗰啲噶， 四啊几次，一半系你起手，仲要入咁多分。 都系一个奇人， 系啊，奇人，因为我觉得系一个，仲要系咩？同我哋左手啊嘛，可能呢个真嘅，左手点解咧？ 难， 左手难捉啲嘅，即系难掹啲，因为普遍啲人都会掹右手啊，会就右边。 但系右手嘅球员就知道点出手， 系啦，咁但系左手 转到去谂到左手你就会好啲，因为咁最后一个啦，最后第三个啦， 我未够可以同呢两个比美啊，咁即系仲要赞阿峰就系而家佢其实佢都冇打几年啦，啱啱我近啲。呢半年， 你之前有同佢参加 過三日篮球赛， 赢咗冠军， 赢咗冠军啦，系咁嗰时仲有个阿伦嘅，有李伟伦嘅咁样，哇，即系冇打一排波，阿只 Wild 朋你真系唔可以唔 mark 佢嘅而家仲入紧， 冇啊，佢呢啲系讲啲， 系呢个真系讲个射 入生嘅感觉， 即系入咗个人， 系啊，即系真系已经系嗰个动作系好似。你抹腿啦，抹槍，你識咁樣兜圈，佢個動作已經去啦。即係 因為當初見佢都係喺福建，我都喺福建跟操見過嗰陣時胡國鋒啱啱出嚟，嗰麻麻地嘅啫嘛。 係啊，因為覺得哎呀呢個矮仔， 一打已經過咗一陣，已經一個鄉鎮強，一個佢都係嗰陣時啱啱鐵筋操出嚟見佢。 所以呢個係我覺得第二個又比較覺得 最後一位， 第三位就係 其實都唔係話又係自己隊中意嘅，就係、是、 羅爾廷啦， 係啊，羅爾廷。 羅爾廷嘅真 係，係啊，羅爾廷 又 係 另外一個啦。 呢個係另外一個一號位，但係佢比阿豪冇咁優勝嘅地方，佢矮 啲。 係啊，阿豪話曬六尺一。即係做控球其實都叫做合格啦，高度我講高度啊，唔係講技術啦，因為你知 即係喺個叫做喺真係籃球舞台上 面，舞台上 舐住叫做 你 高度叫 OK 啦， 六尺係叫做基本需要， 即 係 好基本啊，六尺矮仔 係啦，矮仔基本啊， 係啦，羅爾廷亦都係第二個。 其實佢又唔係第二個，因為之前有對香港飛龍咧，其實就個阿威同埋阿海咧都打過 CBA 嘅。 我話嗰兩個 咁嗰對就純粹真係搞氣氛嘅嗰啲就算啦。咁啊，你話真係真真正正睇咧，就係其實第二個係 第二個啦，羅爾廷。 係啊，咁啊， 真係踏足 CBA。 當時今日佢仲打 緊。係啊，而佢係第一個諗多過阿豪都係打， 即 係 叫打咗年啦， 企得住腳啊，真係 企得住腳喺 CBA 一個叫做，即係其實講真，你翻到國內都係一個高佬嘅世界啦。 嗯， 而一個五尺，我諗 around 都係八， 好似都高到啲，我差唔多嘅啫。佢有一七，佢一七一十六。 佢嘅爆炸力真係天生啦！你話以前佢邊有啊？又即係 冇練過嘅， 即係速度啊，或者彈跳力啊，嗰啲真係天生嘅。 佢都入到樽嘅喎。 哇！佢用神馬請教入樽。我话你已经入到樽嘅，做请教咁啊！你以前有得劲啲啊嘛！我话你已经入到好劲噶咯， 系咯？ 你俾翻个高度先得噶， 好恐怖啊！ 系咪先？你俾翻高度， 佢比较即系啱啱出嚟嘅时候，即系你唔讲我都唔知啊！即系佢比较系打天才波，有啲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嘅体格嘅， 系啊系啊， 系呢个系啦，呢个一定。 因为我见到佢譬如停空能力啊。速度啊，上即系所有嘢，其实佢拍埋去啱出嚟打嘅时候咧，好明显系即系对比本地球员啦，系高一截 嘅， 即系一班人，你一个层次嚟嘅。 其实学界都已经去咗超班嘅佢，学界嗰段时间都已经去咗超班嗰样嘢噶啦。 话锋一转，即系时间都唔系好多。话锋一转，你都去过一下打啲外 國。我其实正想问你啦，你成日攞咗一对白啦，因为我想一路带落去就系话，其实咧跟住系讲你世界舞台，因为你真系接触个世界，你打过香港队， 唔系好多人有机会噶。 吓，同埋咧，我最想问咧就系头先一最初嗰阵时 讲啦，打白俄罗斯咯。 三呢、這个嗰阵时你参加过第一届。 Adidas 三人篮球赛就香港冠军嚟嘅，就代表香港咧去出赛，就去到边度打？ 去意大利。 意大利打，我想你讲讲嗰阵时嘅经验啫。 哇，咁啊，其实而家冇咗个三人赛噶啦，咁啊，即系又系某牌子搞嘅三人 赛。系几多年？你记唔记得？ 九七年 。 九七年，好记得。系好攰，我记得，因为我嗰张贴纸仲粘咗我，即系仲留喺度，咁所以我好记得。咁啊，九七年仲有个三人球赛啦，咁样。咁啊，嗰时 第一届系嘛？ 啊，咪第一届。 好似系 第一届嚟嘅。我冇记错，好似系第一届。 因为之前 之前系第一，因为之前咧系 Weibot 嘅 ，sorry 有讲牌子。 系啊。 之前有 Weibot 有个又系三人赛，咁佢哋赢咗就系去美国嘅咁啊。跟住系啦，咁 Eddie 呢个咧就，不过 Weibot 嗰个就出到去咧就系睇波嘅啫，冇得比赛嘅。 就呢个就真系 呢个咧就真系赢咗咧就代表 香港 区。 咁我想问啊，嗰阵时你一队有几人啊？ 四个。 咁另外嗰三个 partner 都系啲甲级球员啦，而家定已经退咗休啊，定点样嘅咧？ 两个冇打啦，仲有个仲打紧， 仲有打紧嘅。 系啊，仲有打紧。 但系嗰阵时我想问啊，你喺香港嗰阵时打赢出去咧？辛唔辛苦嘅咧？定系嗰阵时好轻易就 哇好辛苦啊！其实嗰场都系侥幸啊，因为最后冠军嗰场其实输紧成五分六分噶。 哇！如果三人篮球赛输五六分 系 好多。 系啊系啊， 对福建 系 嘛？ 系都福建嘅。咁啊，唔知点解啊？真系我谂唔知巧合定天，真系好彩啦！连我中锋出去射三分，中锋你识啊？ 我见识过啊呢啲。 啊，你中锋知边位啦？咁啊，阿伟常我偶像啦，咁样。咁啊， 都有。 啊，都俾佢连追喎，逆转三分追翻。 对面队系有啊。 嗰阵时有啊， 梁国成 啊，吕楚威啊， 钟明达 啊，华峰啊，咁样嘅，即系福建个客啊，嗰班即系其实都系大家都亚青嗰班球员。 啊，都系嗰班。 系啦，不过就我哋咗。佢另外四個阿青即係同屆嘅，咁我哋另外呢四個就另外一個阿青咁樣，即係打兩隊波咁樣。 咁贏咗出去就 贏咗啊嘛！贏咗第一樣嘢係好開心，為得其實嗰陣時係唔係諗住出去打，諗住去旅行嘅。 哦，即係為旅行而戰啊！ 係啊，即係你諗下，十七歲九七年啊，十七八歲。 我同你無端端話有得去免費去意大利喎，你 歐洲旅行， 歐洲旅行喎，即係你細個你去台灣已經覺得好巴閉，日本已經好巴閉㗎啦，大佬而家你話哇去 阿 Wilson 細個已經去， 但係夠啦嗰啲 點同咧，佢去嗰個廣州咩世界之窗嘅， 咁樣踢爆啊， 又去意大利啦， 係啊意大利啦，咁啊真係衰啲講啦，好似你講啦，話第一次即係接觸世界舞台啦呢樣嘢，即係 聽講話喺啲明星下邊打嘅係咪 啊？咩教堂啊？ 圣彼得教堂？ 唔系， 是但啦，教堂好靓嗰啲教堂。 米兰我唔知咩教堂，唔记得咗啦，个米兰大教堂。 唔紧要啦， 鬼记得啦，嗰啲佢个尾啦。吓咁啊，唔知咪嗰个教堂附近好似啲城堡咁样附近咁啊打嘅。咁第一场系啦，咁我都以为初头去，咁我哋香港都系啊 set 好个场，即系街场。 系啊，街场。 系啊，画好，跟住啊去到原来系自己砌个场出嚟，可能有啲胶地板啊，咁啊整个框出嚟，咁啊系去到系好愕然嘅，就系我哋香港半场。打三打三啊！佢個 size 我諗係半場裏面嘅再三分二啦， 嚇、啊、再細啲， 再細啲，砌細啲嘅，係、嗯、啊，即係唔係話哇成個半場你打嘅係再細啲嘅，跟住我就哇個場咁細嘅，咁同埋佢係調轉嘅，嗰陣時已經打咧兩分一分㗎啦。 哦、 我哋香港人嗰時仲打緊三分、兩分、三分、兩分，係啦。咁嗰陣時已經係三分當兩分，兩分當一分嘅。咁罰球都當一分嘅啫，係啦。咁啊，即係已經打過，我哋其實都哇好唔慣。 打過咩賽制咧？仲係？ 嗰、那個賽制有少少似而家嘅新例㗎，即係有啲位入咗波呢唔使俾球證呢即刻傳出去，即刻鬥傳出去就可以，同埋正常十分鐘㗎嘛，如果你十分鐘攞廿一分呢唔使玩㗎啦。譬如係啊，你譬如打四分鐘，打二十一比四咁樣， 或者好似我哋打街波咁， 即 game 啊，邊個攞到夠分啦，就就 game 打時間一邊打。 係啦係啦，咁如果俾冇廿一分嘅，咁啊十分鐘啦， 十分鐘 啦，咁個已經打呢樣嘢啦咁樣。咁我哋話已經好唔慣啦，第一已經雞同鴨講噶啦，同啲球證，即係已經讀書唔叻噶啦，咁啊仲要唔知講英文定係講嗰啲 意大利話 啦，係啊，真係唔知講乜啦，都係靠 對手啦。 係啊係啊，對手唔知即係咁變咗。我話好多例都唔識啊，真係新例，有啲我哋經常性 turnover 添，即係話 呢條即係同你香港比賽例都唔同嘅， 同唔同同嗰時嗰、那個喺香港打嗰個三人賽例完全唔同。咁我記得我哋嗰因為小組嘅四隊，咁啊對三隊，我記得一隊白俄羅斯，一隊荷蘭，仲有一隊係中東嘅，唔記得咗啦，真係我因為我好記得荷蘭，因為荷蘭俾我仲記得俾嗰個荷蘭仔。幾下 call sofa 之後轉身就俾佢抌中，好記得，因為依兩場比較記得啲嘅，咁 最深印象應該係白俄羅斯啦 ，白俄羅斯係最深印象噶啦，因為我哋出場嗰三個咧，我六尺至六尺高啦，咁我做一個隊友就高中鋒嚟嘅，六尺四到啦， 都已經喺香港好高， 係都叫高啊，六尺四喺香港啊，OK， 咁另外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大嚿啲嘅，咁都係六尺一二到啦，咁樣係咁即係平均我哋嘅身高六尺， 即係喺香港已經好架勢， 六尺二三啦。因為你打三人賽唔係話靠速度半個場，你可能真係有時要靠高度去恰恰人恰人啦。一出場咁啊，邊度俄羅斯咧？即係完全好似功夫坐咗喺度啊！嗰度啊，邊度白俄羅斯？ 最矮嗰三個出嚟啊！ 跟住即係我哋有個香港嘅有個街咁啊！喂，你對嗰隊喎？我話邊隊啊？唔見佢哋嘅坐咗喺度，跟住一入嚟坐曬事。喂，最矮嗰個都六尺八。 六尺八， 仲要瘦喎、啊，即系成碌竹咁、啊。 跟住有两个六尺十，同一个六尺十，一个六尺十一。六尺十同十一个咧，系我谂接近都系啲，我有啦，阿 Love 咁大只嗰啲嚟噶啦。跟住个场已经得三分二咯、啊，即系再细啲咯。 点容纳到咁多个人咧？ 系啊，即系基本上佢三个手拖手围住边线同边线嘅， 即系举起手已经入到樽噶啦， 入到，不过系唔俾入嘅、 哦， 因为始终我谂，我怀疑系砌嗰啲框，以前唔识啦。 嗰啲框好， 即系 一掹咧，即系 掹入樽 就落嚟啦。 就算抌最多抌入去就 系啦。你话掉垃圾得，即系吊高。 放 去垃圾系啦，即系等于啱啱之前上个礼拜去翻内地打波，见到孙明明掉垃圾啫嘛。佢入樽系企喺度嘅高， 放落去 系啊， 咁样好冇人咁 样，好冇人嘅真系。咁啊，记得一出场，哇，点打啊？我仲记得嗰场， 好恐怖啊！真系 系啊！ 我想问下你记唔记得 首先讲咗呢场先，记唔记得最终个比数几比几㗎？ 最终系未够十分钟完场㗎。 当一定㗎。 唔知21-34咁样㗎。 你都有分入。 有系 分入。 系掠入去啊，撞到犯规啊咁样，跟住就射两个罚球。系好快，总之吓5-6分钟就 KO 咗啦俾人。系啊，咁快玩。 始终篮球呢样运动都系一寸强一寸长啦，系啦。 呢个真，即系有时我觉得篮球系比较唔係好公平嘅運動嚟嘅，即係你身高係 你話嘅阿 Candy 好深深感受到啊， 轉咗去踢足球， 係啊，即係足球你話高，喂高位都冇問題，因為你矮可能速度上嚟 喎，有時可以個戰術變化，即係可以就到籃球嘅老實講，你即係高位著數， 佢個場大啊嘛， 嗯， 係啊，即係你個場大，你個籃球場話大，咁你仲有10個人喺個半場入邊嘅啫嘛，佢五個喺左邊，五個右邊，大家鬥望啊， 同埋佢個得分點全部都係擺高嘅位， 係啦，佢全部都喺你，因為你足球。可以低位置就得，高位置就得嘛。但系篮球你点低位置啊？你下下碌入个篮底咩？ 除咗呢一个比赛， 唔系我想问埋另外嗰场，你记唔记得对中东嗰队咧？ 中东嗰队就有得抽嘅，系啊，不过最后输咗我哋3-敗嘅，跟住去咗围赛先赢翻场嘅。即系其实佢一打三场，系啦，即系可能譬如你赢咗，咁佢会分嘅。譬如第一名嗰队、首名嗰队就可能入咗1-8强，第二名嗰队就可能8-16，如此类推啦。咁样我哋嗰次好似唔知。去到打得第23嘅，我哋一赢一场波就变咗23噶啦，系啊，咁啊，亦都赢一场波，但系嗰队系好似唔知马来西亚定新加坡嗰队， 我老友记咯，记 系啊，即系啲亚洲区嘅， 哦，即系亚洲人啦， 亚洲 都 OK 啦，起码即系有翻场执翻下，大佬同埋志在真系去下旅行， 志在真系 见识下， 真系见识咯，因为嗰年仲要系嘉宾系 Kobe。 哦， 哇！嗰陣時因為仲係 有冇影相啊？咁 有 嗰陣時佢仲未轉 Nike 嘅，都係 咩？仲係 Eddie 嘅， 咁未有好紅嗰時，佢仲係爆炸頭， 爆炸頭啱啱淨係玩入樽嘅啫嘛， 出面紅 爆炸頭嘅 ，OK 玩入樽嘅啫嘛。 呢個都其中一個世界舞台啊！咁香港隊，你之前都係香港隊嘅成員啦。港隊你打咁耐咧，有冇邊年你覺得即係你成績係好好噶？即係香港又喺出面攞嗰啲好標炳嘅成績。 冇啊，其實如果香港隊攞到8強，你都已經偷笑 啦，非常 真係收真係收貨。如果你話計香港隊，即係香港隊真係難抽啲嘅。咁你話可能係打啲咩世界，即係譬如亞洲，即係叫亞洲噶啦。講真，即係可能譬如大學生運動會啊，或者嗰啲先叫做成績高啲啦。因為我連打中國大學生運動會咁攞第二嘅，呢個係最 哦已經好好嘅咯喎，如果 嗰啲冇，因為嗰啲中國大學生咧就嗰陣時仲讀書啊，黃之鎮嗰陣時我打 巴特爾都讀書，你記唔記得？ 咁嗰係呢個係即係離譜啲嘅，即係佢打 NBA 仲可以話讀書喺大學，真係離曬譜嘅。即係黃之鎮嗰年就我打亞青，佢已經喺中國隊打啦，我打第一年打亞青係96年喺馬來西亞，佢已經喺度噶啦。我打到2004年、2005年。佢都仲讀緊大學，佢先打先。係啊，嗰陣時已經話七 咗幾個 master degree 翻嚟。 係咯，大佬，佢仲 可能 係 不停 repeat 咧。 聽講話佢哋影相淨係同華，即係淨係同香港影嘅啫，係嘛？即係其他係好多人揾佢影相㗎，但係佢都 哦，其實佢都我諗。咁嗰陣時好啲嘅，即係唔同而家啦。而家就可能調翻轉，我哋要崇拜啲大陸，唔得啦，中國人啦，係嘛？咁嗰陣時可能香港人叫做 香港人咯， 即係佢想，即係佢要求同你。 我哋要求嘅， 即係大家佢哋好 friend 嘅。 同埋，可能佢覺得就係香港都係中國地方，咁可能對其他啲 親切啲， 就冷淡少少。 譬如馬來西亞，可能都係亞洲人，但係始終唔係中國人咁樣。咁變咗佢哋都肯認相，同埋阿黃子澤嗰陣時都未咁紅，未打，即係佢都話曬都係第一個打。 你再分享埋最後一個時間。應該差唔多啦。 第二又呢今節我俾你問多問題啦。 OK， 問多問題啦。你其中一個你分享一下，我即係我知道啦，你有去過多哈亞運 啦。亞運啦， 即係嗰度個經驗又都幾有趣。 哇！呢、這個我諗我人即係講真，香港啊，如果以團體啊，即係籃球啊，即係單項都冇得講，去呢個奧運，因為始終都係香港奧運 嘅。咁呢個真係遠咗啲。 你亞洲區都係只能夠出一隊去打奧運啫嘛，你唔係中國就韓國噶啦，基本上一兩隊噶。咁唯獨是亞運，我諗係如果籃球嚟講係最大。除咗有一個我都係打過嘅，就係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嗯， 咁就再分享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啦，因為都係一個好少嘅經歷嚟噶，我同我隊友咁樣。咁亞運係一個我諗。我人生裏面最大嘅盛事啦，即係喺我 嘅運動 係啊，因為 即係由落華村去到 係啊，人哋啊嘛有一個傻仔喺街場，哇！竟然可以代表香港打亞運，即係冇諗過呢樣嘢會發生到啦咁樣，再要去見識，哇！你話嗰啲咩中國嗰啲，即係以前嗰啲可能 即係出名啲，可能單項羽毛球嗰啲啊，嗰時咩日踢波嗰啲孔令輝啊啲，你會喺隔離同你一齊食飯喎。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即係我哋嗰陣時會有選手村嘅，咁啊可以一齊喺度即係有個 canteen 24小時嘅，你無時無刻落去都得嘅。咁啊有即係好多地方，即係其實好似一個屋村咁樣啦，變咗。不過佢選手村有個娛樂城啊，即係可能俾你上下網啊，讀下 上下 K 啊咁樣， 嚇遊下水啊 ，relax 下咁啊，可能上網，可能即係同翻你啲人屋企傾偈啊咁樣。咁有個 canteen 廿四小時啊，入邊哇，即係中英美法蘇牛啊，咩嘢食都有啦。即係可能你唔同嘅人傾，你唔食唔同嘅嘢咁樣。咁啊，變咗嗰個第一出場嘅時候，哇！你會好感動，你會見到哇！原來真係可以代表拎住支旗行出去。雖然係喺後面，其實你見啲人喺度揈旗揈得咁開心，其實後面企咗六個鐘，你唔知嘅啫。八點開始，十二點就喺門口企㗎啦，企， 體能訓練。 佢要你stand by 喺度嘛，係啊，即係可能 A 隊即係佢跟翻啲英文㗎嘛 ，A 係唔知乜咁入去㗎嘛，又數入去㗎嘛。哇！你喺度企八個鐘。食飯盒喺度飲水咁咪等，齋等又冇嘢做喎。你以前又唔興上網㗎嘛，嗰時係咪先？你而家攞個電話就無敵啦。咁入場啊，或者係見到其他啲即係叫做 國世界性嘅 係啊，世界性啦，即係中國啦，因為始終中國都會，因為亞運我諗中國都係以都睇睇成績嘅，唔會話 中國都係 唔會出啲二線嚟嘅。咁你會見到哇，隔離嗰個原來哇世界冠軍嚟嘅，大佬會同你喺度食 lunch 或者 即係可以摸到佢直情 係啊，影相啊，肯影相啊，好好㗎。 即係嗰陣時就哇感覺到自己同 原來都係一個 世界級球員， 係啦，都係一個高級運動員嚟個波咁樣，大佬咁樣變咗即係 感受就好深。 係啊係啊，咁同埋你感受哇，原來選手村。我諗呢、這個即係所以你講有錢都到住唔到喎，你即係你可唔可以去住選手村啊？你俾錢都入唔到去住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一啲經歷囉，咁所以我覺得亞運嗰啲 霍震霆可以嘅，可以去到 嗰啲又唔同啦，佢始終都係有個鹹頭嘛，係咪先？咁嗰、那個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囉，同埋你會見到唔同國家，你知道喔、哦、原來井底之蛙嚟㗎咋。 呢一節最後一個問題嗱即係我想講返香港隊其實打咗咁耐啦，老闆可能未見到一個好好嘅成績，但係俾你而家望或者望將來五年十年，你覺得香港隊香港籃球其實會唔會唔好去世界喺亞洲會唔會可以佔到一席位，或者會好啲咧？可以俾而家呢個時候有一個好突破性啲嘅即係叫成績咧？ 其實我覺得會。因为第一样其实好多人都已经你见我刚才讲话有几多啲去 CBA 啊，咁有啲可能我哋而家南华有个登勤都入籍咗，即係佢嘅身份证都可以当香港球员打。其实呢个球员都我諗因为22岁佢应该四号位都真係我諗打一段时间必然正选。佢仲啱啱喺亚洲杯定係唔记得咗喺唔知对对中东队飞埋入樽添。 系啊 咁即係呢个系即係其中即係慢慢加落嚟有啲人可能而家我哋有个叫做啲混血儿啦，有个嚟咗香港咁样。咁佢都持身份证可能迟啲可以代表香港去打。咁其实香港本土唔系冇乜球员差嘅，不过只系可能香港队点解唔得呢，即係我打咁多年香港队啊。我喺今年九月有亚运喎。诶，八月我哋练波啦，好嘛？ 我哋约食饭， 系啦系啦，即系佢就唔长远嘛。啊，九月练波啦，九月比赛咯，有比赛，我哋八月组 即系好似美国队而家已经组咗，其实目标就系打奥运两年后嘅。 系啦系啦，即系已经组定咁，佢哋可能暑假会练习咁样，但系我哋就临开波前一个月话先练习咁。 即系默契上已经争咁绝啦。 嗯， 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呢啲系持续性嘅，即系点解你球队打得好，你都要持续练波噶。即係我知個粒星粒粒都係星，即係粒粒都係打得嘅。你落隊都要夾㗎，即係大家都來自唔同球會，係咪先？ 即係實力又肯定有翻咁上下㗎啦。但係個問題係個夾嘅程度，人哋已經夾咗成年㗎啦。 係啦， 你哋先係夾一個月 幾堂咁樣，你話出發啦咁樣。咁變咗你話出到去係即係大家難揣摩啲去一齊合作。即係你話如果我成隊去嘅，可能個實力又唔得，可能我成隊夾組夾呢個 A 隊去嘅。唔得，咁你始終 A 隊攞啲 ，B 隊攞啲 ，C 隊攞啲嘅時候，咁你個夾手係比較緊要 啲。因默契爭好遠嘅。 係啊，我希望啊，即係如果係有關當局就再諗諗啦。我哋留翻第三節嘅時候咧，集中就講你做教練嘅各個方面嘅經驗啦。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咧再同大家咧，同我哋而家要分享佢嘅經驗。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